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钱可以买房子，但买不到家；能买到婚姻，但买不到爱；可以买到钟表，但买不到时间。钱不是一切，反而是痛苦的根源。所以，把您的钱给我吧，让我一个人承担痛苦。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大家好，我是韩健。自从小何的同事来家里头诉苦之后啊，小何和佳佳就常常拿钱来说事儿。我还真怕这闹着闹着再闹腾急了。咱们来听听。 老公，也就是前些年你娶了我，要放现在，你再想用不到20000块钱娶到我，简直就是做梦。 那个时候1-2万到现在可相当于10几万呢。 那是。 可您当时是20出头风华正茂，现在已是奔40的人了，这性价比还用我说？ 你是嫌弃我上了岁数了吧？ 你跟我开玩笑就行，我和你开玩笑就不行吗？哎，怎么那么爱生气呀？ 那要怪你自己，每次我真生气的时候你都看不出来，还每次我跟你开玩笑的时候呢你都当真。 要知道你这么爱生气，我早就 早怎么着啊， 得我早就习惯了。 干嘛这么没精打采的呀？ 早知道你这么折腾人，应该是我收彩礼才对啊。 得了啊，你别装委屈了，刚才侯耀文和石富宽说那相声财迷丈人还没听完呢，两个大姨子来了，到底说服了财迷丈人没有啊？ 咱们继续往下听不就知道了吗？ 三姐来了吗？ 哎呀，那三姐更看不得了。 怎么？ 哎呀，穿着一身破衣拉撒，带着仨孩子，一个一个都跟那小老头似的。 呵， 哎呀，那脸瘦成一条了，又黄又绿，盖一张纸都哭得过了。 怎么这模样呢？ 这全是他爸爸干的好事儿， 太缺德了。哎，怎么没看见大姐呀？ 人大姐不来了。 哦， 要说人大姐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整天什么都不想， 省心 死了。 啊？怎么死了？ 哎呀，打嫁过去以后夫妻感情不和，整天受虐待，最后窝囊死了。 父母包办婚姻有什么好处？ 玉兰一看人都来齐了， 嗯， 他就说了， 说 二姐三姐今天把你们找来，有点事儿跟你们商量商量。 嗯， 我跟月文我们俩都认识6年了， 是啊， 到现在也结不了婚。 嗯， 咱爹非得跟人要2000块钱，这2000块钱我们什么时候攒够了啊？ 嗯， 就是攒够了都给了他，往后我们怎么过日子呀？ 是， 你们都是过来人，你们说说这事儿怎么办得了。 对，谁说了？ 当时这姐儿仨你一言我一语，冲那老头子就开上火了。 这回热闹了。 财迷爸爸听了。 不是，等会儿吧。怎么这里头还带唱啊？ 那不行啊，气得这姐儿仨都说不出话来了。 说不出话就唱。 哎，对了， 谁先唱的？ 二姐先唱的。 怎么唱的呢？ 她这么唱的。 嗯。 叫声爹爹你不该呀，不该将亲生女儿换钱财，说什么嫁出闺女娶儿媳，实际是从中渔利做买卖， 是这么回事。 三妹，该你唱两句了。 嗯， 出家时你跟人家要彩礼，到如今我们人人沾一身，终日里节衣缩食把钱攒，可到现在呀弄得我们面黄肌瘦头发白。 玉兰该你唱两句了。 姐姐们出嫁你要高劲儿，说是给哥哥们娶媳妇儿，如今我们两个要结婚，你为什么还要人家2000块钱？ 二姐， 你这是封建思想千非不改。 二姐， 你这是贪图钱财把人坑害。如今是新社会回自主，我们要把你这人贩子交给法院公审批判，受法律制裁。 好， 这老头子一听横的就蹦起来了。 哦，干什么你们这是，少来这套。 哦， 我懂。 嗯， 你们这叫人海战术轮番轰炸。 哪学的词儿啊？ 我告诉你，我要钱，我要钱，我有用啊。 有用？ 你们结了婚了都走了，我手里没俩钱，我能成吗？我 啊， 那玉兰一听就过去了， 说， 爹，您现在每月退休就50多块钱，以后我们每个人每月再给您一点也够您花的了。 哎， 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两个人搬家住来跟您一块儿照顾您还不行吗？ 难道女家熏风上？ 我一听这事儿有门，我赶快就过去了。 快说。 我说爸爸，只要您愿意，我嫁给您都行。 对了 啊，嫁谁？ 不是不是，那我嫁到您家里都行。 说清楚了。 这老头一听这话才乐了。 啊， 哎呀，要那样感情好了。 哦， 其实我要这2000块钱的，我没什么大用。 那您要那钱干嘛呀？ 我就是打算拿这钱呢，给你们娶一后妈。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小何的同事啊，最终选择了旅游结婚。哎，既没要彩礼，也没办酒席，这可是挺不错的结婚方式啊。小何两口子听说了特别羡慕，俩人也不斗气了，而是回忆起了当初自己的婚礼。 老婆，你还记得吗？咱俩结婚的时候办了酒席。 哎，那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天呐。 老婆，平常啊你总叨唠我，没想到你还真是非常满意我这个老公。 切，满意什么呀？要不是你喝多了吐了我一身，我能那么丢人吗？ 那天真的是太高兴了，再加上他们惯我，这一不小心啊就喝多了。 从那天起我就失望喽。 那你就没有重新燃起希望再次心动的时候？ 那倒是也有。 哎，跟我说说都是什么时候？ 咱们结婚一周年你送我个钻戒的时候。 那次是钻石让你心动吧。 那还有那3周年的时候，咱俩去海南旅游， 那是第一次看见海让你心动的吧。 你怎么那么说呢？其实你每次送我名牌包的时候，我也都挺心动的。 哎，你是心动了，他我心疼啊。 你还心疼？结婚你给我花的钱就少，现在再不给我花点，我真就太冤了。 要知道早晚都得花，还我还不如结婚的时候多送彩礼呢。 听听，小何两口子说着说着又说的这个想当初了。他们俩这一时玩笑啊，可让我想起了原来谈恋爱的时候，那时候还叫搞对象啊，送这礼物都是随着当时的潮流走。您们都送什么呀？咱们来听听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风灾》，说的可都是送礼成风的那个恋爱时代，彩礼则就更不用说了。咱们听听他们都送什么。由于时长的关系啊，相声做了一点删节，您谅解。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什么？ 见面礼就要1000块？ 不是吗？他买什么呀？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哎，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有奖啊？ 嗯， 这鸡是什么鸡？ 电视机、录音机。 毛？ 毛衣、毛裤、毛壁机。 蒜？ 电子计算机。 皮呢？ 皮鞋、皮袄、皮大衣。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啊。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1000块钱吧。 哎，

捉贼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子也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了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怎么了？ 坐锅里头去了。 您瞧这份乱、哎、还不快捞出来、啊、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怎么了？ 着急呀、啊、为了办事、 嗯、 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真是。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 啊、 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 哦、 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 嗯、 11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 哎，得又一档子事儿。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11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这怎么回事？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休克那怎么办呢？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 哦、 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对，这人中在这儿， 在这儿。 哎，对了，还得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啊。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哎。 我们哭上爸爸了。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 嗯、 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了。 我们这么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干嘛呀？ 借钱办丧事。 还办呢？ 好，刚刚咱们听到的这是王千祥、李宗瑞合说的相声《风灾》。他送这东西够讲究吧？可是在我这印象当中啊，要不就是飞鸽牌的自行车啊，或者是梅花牌的手表，电子表还得托人从上海买呢。每个男人一生当中啊，都要当一回官，而且为了当这个官，自己的腰包都被掏得干干净净，居然还心甘情愿。您别纳闷了，当新郎官谁不愿意？好了，今儿小何一家的趣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您收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最后为您送上一首郭靖演唱的《嫁妆》。我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除了恋爱，我们还幸运的拥有和好朋友聊情人的快乐，将另一半可爱的做了些什么，总让幸福又甜蜜了许多。我们再上一辈子一定是情人，才有这么有默契的灵魂。我爱的他偶尔还把你当敌人，吃醋的天真让我笑出声。你是司机，当我迷失方向；你是医生，当爱让我重伤。你别乌鸦阻挡我太冲动危险的飞翔。

欢乐时光广播。